不是我的梦想和热情，别只顾等着看谁第一名，没试过怎么知道你不行，晒晒太阳就会有好心情，再继续做你最好的自己。爱你像初试验一千零一次，而你一共考了那么几次试，不用去学不会念书的小傻瓜，那都是别人家的孩子。我就是习惯唱歌的孩子，我就是心地善良的傻子，我就是坚持梦想的疯子，我就是我自己的白马王子，我就是爱的爱笑的孩子，我就是心地善良的傻子，我就是坚持梦想的疯子，我就是我自己的白马王子。 我就是我自己的白马王子。